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"忠孝"两个字是讲了很多的，意思实实在在是讲不尽。汇编里面有一段说到大孝便是顺亲养志，这一段讲得很好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地去学习。古德教人基本的概念是天地同根，万物同体。这两句话原本是出于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个境界跟华严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就是佛知佛见啊，我时常给人家写字啊，我写的是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就叫做入佛之境。那么老子这两句话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。这个是孝道，这是真正认得孝，明了孝，以这个心对一切众生，就是佛心。从这个心里面生出来的思想行为，是真正的菩萨心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顺亲养志，是从这个观点来说的，决定不是凡夫的概念。凡夫所想的啊，怎么样养亲啊，怎么样养自己的志，都太渺小了，总是摆不掉自私自利，哪里懂得这些大道理。可见得圣贤人跟凡夫在心缘上就不相同，这个缘我们讲源头啊，比如水源，发源之处就不一样了嘛。养亲，亲是什么呢？是佛性，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。怎样能够养父母的真心本性？这是佛菩萨的尽孝。父母是凡夫啊，在迷啊，怎样以善巧方便触动他，帮助他觉悟，这是真正圆满的大孝啊。 所以这个顺是顺性，不是顺情啊。在情里面，佛家常说，儒也讲啊，通情达变。中国讲孝道，孔老夫子推崇大顺，懂得孝，行孝、尽孝，认为是行孝、尽孝最好的榜样。他所做的帮助父母觉悟啊，所以父母对待他，在别人看起来是恶劣到极处啊，处处要置他于死地，而他看父母是大圣大贤啊，是真佛真菩萨啊。他们两方面看的为什么这么不同呢？舜王是从体性上看的，从心性上看的，从心性上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。所以佛经上讲啊，菩萨成佛的时候看大地众生皆成佛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顺的父母是随顺自己妄想烦恼习气看众生，所以两个人看法不一样啊。一个是从心性离体上观察，一个是从烦恼习气上看人啊。所以顺能通权达变啊，父母责罚他，能忍受的接受责罚，不能忍受的逃避啊。不是说不能忍受的也要责罚的时候，那你被父母打死了活该啊，你冤枉死了啊，你是大不孝啊。这个地方就是通权达变，能忍受的忍受，不能忍受的避开啊，尽可能去找机会启发父母啊。他的父母果然觉悟了，果然明白了，果然成了大圣大贤，这个才算是尽孝啊，才算是顺亲啊。那现在我们要顺亲，那个父母贪心很重，你要赚钱呢，要赚大钱呢，要做大官呢，要贪污啊，好，你都随顺，你随顺不将来堕地狱，你父母也会堕地狱啊，这个不是顺亲啊。读圣贤书，学佛菩萨没有别的，只是学做一个明白人而已。人明白了，就不会做错事，不会有错误的念头啊。 这个叫顺亲。懂得顺亲，将顺亲的理论方法推而广之，恒顺众生，那就是普贤行了。在恒顺众生里面随喜功德，这两句话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，圣王做到了。我们在历史记载里面读大顺的，这一篇记载以佛法的观点来看，他怎么不是诸佛菩萨到中国来应化的呢？他一生的行仪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呐。普贤菩萨修行这十个原则，他每一条都做到了，而且做得那么圆满，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，往往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做出许许多多的物业，可是诸佛菩萨依旧是那么慈悲来教化我们。顺亲这个意思我们要懂，懂得之后就晓得如何恒顺众生，如何能够圆满菩萨行，能够修成菩萨道。那么说到养志，入佛教人立志，佛家教人发愿，发愿就是立志，立志不是为名利，而是要立大功之志，他这个地方这一句话说得好，扬起彻底通天报名于无之志，这一句话现在人读了意思很难懂的，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，文言文翻成白话文，就是要一样养成为法界一切众生尽忠尽孝佛悟之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生以佛悟为目的，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呐。佛是这么教导我们，儒家道教也是这样教人呐。不懂这个意思，你的志跟愿都有偏差。有偏邪不正， 错误了。可是顺亲养志从哪里落实呢？大学里面说得好，大学里面教给我们落实的纲领，从诚意正心。诚意正心就是佛家讲的发菩提心，可是我们菩提心发不起来。为什么发不起来呢？有障碍，必须要去除障碍。这个去除障碍，儒家讲的格物致知，格物而后致知，致知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他有方法，有步骤的，所以要落实。头一个条件就是真诚，要想真诚，必须要格物。物是什么呢？物是欲望。我在讲《地藏经》的时候，跟大家说出了欲望有两类，一个是爱欲，一个是嗜欲，实际上你嗜好。你能把这两种欲望舍弃，这叫克格物。欲望这个力量非常强大，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不但障道，而且障世间一切善法。你看看佛给我们讲，世间的善根，就是所有一切世间善法，它有个根源，根源是什么？无贪无嗔无痴，就三善根呐。你还有贪嗔痴，你纵然做出来的善，这个善是伪善，不是真善。你能够欺人，你不能够欺骗天地鬼神。你不能欺骗你自己的良心，佛法叫断烦恼，儒家讲格物，格物就是断烦恼，格是格斗啊，格物的意思就是要战胜物欲。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理性，克服你的烦恼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是佛法讲的断烦恼障啊。除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障碍，佛法叫所智障。儒家讲致知，致知是要开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现前，才能够把所智障卸掉啊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佛家修行讲求禅定， 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手段去修禅定。我们念佛用智持名号，用这个方法修禅定啊。禅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破烦恼障。心清净，心定了，就生智慧。智慧能破所智障。我们今天用功的方法是双管齐下了。念佛堂着重修定，讲堂着重修慧，但是我们的定慧都不能成就。不能成就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没有把爱欲、嗜欲断掉，所以怎么修？修一辈子，外表是很像，实质上内容没有。我们的过在此地呀。修行修了这么久了，功夫还不得力，你还不反省吗？好像我们生病了，请一个大夫来诊疗，我们在吃药，药吃了很久并没有起色，你还不觉悟吗？一定是药吃错了，诊断有错误啊，并没有起色了，赶紧去换个大夫。我们人都有这种常识，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，就跟生病一样啊。这个时候应该细心去检点观察了，我们的毛病究竟在哪里？把毛病找出来，把毛病消除掉，这功夫就得力了吗？功夫得力，这就好像吃药见效了，有了效果了。二障一定要断，断不是那么简单啊！不是那么简单，怎么办呢？分分断，入佛都是这样教给我们。断一分烦恼，开一分智慧；断两分烦恼，开两分智慧。圣贤人是凡夫做的，佛菩萨也是凡夫成的，他们怎么能成就呢？分分断呐。每一天呢，就是在干这个事情啊，所以烦恼天天清，智慧天天长，这个就是功夫啊，这就是进步啊！这个也就是当年方东梅先生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世间凡人享受不到的呀。 烦恼清智慧长。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那你的生活，不管是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富贵的生活也好，贫贱的生活也好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你在社会上有地位也好，贫穷下贱也好，那个不碍事啊，你都能够生活到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自在安乐的生活啊，这是过圣贤人的生活，佛菩萨的生活。我们养志要养这种志啊，所以能顺能养，它的根源都是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认知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一切众生佛性法性的认知，然后你才能做得到。可是这个认知得来就不容易。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的目的何在呢？无非是借重他的经验，借重他的羞耻，帮助我们觉悟啊，帮助我们认知而已。功夫只要得力，不必要很高啊，就能够生死自在。前途一片光明。这是我们看过去修行人许许多多记载里面得到的讯息，得到的结论。他们能有这个成就，我们不能落在他的后面。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了。这一生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不再搞第二生了。这个身在六道轮回里面，这一次是最后身，我们要养这个志。认真努力奉行，使我们这个志愿得到究竟圆满。这叫大孝啊！自己会养，也能帮助别人养啊！自己能顺，也能帮助别人顺，自行化他，这大乘菩萨道啊！这个汇编的内容非常丰富，非常精彩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， 这个里面的注解是佛教的，是儒教的，啊，真是三教合成一体，啊，这是一本好书，印光大师一生推崇，啊，希望用这个书来化解现代的劫难。我们真正想能够在这个劫难当中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这本书是保证，可是你一定要理解要奉行，才能够达到消业障消灾难的目标。作为修行往生作佛的基础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